好，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今天叫 Palm Sunday， 那 Palm Sunday 那就是棕榈节，就是棕榈主日，就是耶稣基督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个星期天，耶稣荣耀的，我们荣耀的耶稣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一个非常好像简单的故事里面，再一次来看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还记得不记得？记得不记得？从去年我们祷告城墙开始以后啊，七月份开始，大家记得吗？七月二号开始啊，我们就一直在进入在祷告城墙上面看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在神的殿里面瞻仰耶稣基督的荣美，跟他来祷告来亲近。当今天是 Palm Sunday， 是棕榈主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来瞻仰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来看我们的耶稣基督。当在2000年之前，有一群犹太人，他们集中在一起冲到那街上，在那里欢迎耶稣基督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这里那里张望，他们在那里兴奋，他们在那里看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是不是？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中间，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工作的场所，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已经充满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来看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21:1-11这一段的描述，我们去来朗读一下，来读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有没有预备好？Yeah, yes, yes, yeah. 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便看见一匹驴摔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他们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地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后善啊，贵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后善啊。耶稣借进了耶路撒冷，合成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先知耶稣。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今天在 Palm Sunday， 在你荣耀进到耶路撒冷那纪念日的时候，主，我们来看你的荣耀，主，我们来看你的荣美，主，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来明白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一次再一次来欢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今天亲自向我们来显现，向我们来说话。主，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时候，主，你要来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说什么？这里说马太福音，这里就讲到说，这件事耶稣骑着驴驹，这件事要成就，神借着先知，在先知说里面所讲到的，说那一位有一位王 要来，就是这一位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 capital 的王， K-I-N-G capital 的王，那一位王不只是以色列百姓所盼望的那一个大卫的子孙的那一个君王，神给大卫的应许说，从大卫的子孙他的后裔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直到永远的那一位王要来，西安的百姓在那里欢呼喜乐，欢迎这一位君王。上个月，我们全家去上海，然后我们去台湾我们去访问父母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上海上海很熟是不是？上海那个中国馆世博馆是不是？那里有没有 CDBANS 的那个什么体育场还是什么？我们就去看了。下午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一下去观光一下嘛。结果我们就发现，哇，这个街头上面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哇，那些姑娘啊，那些男孩子啊，都在那里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手上都拿着一些那些像那个小的旗子啊，那个旗子上面还有一个人的头像，头的就是那个 image 像头像 picture 然后呢还有名字，那个人的名字我就忘记了。他们在那里下午一点多，他们在那里等一个人呢，他们在那里等一个歌星啊，那一个歌唱明星说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唱会，晚上开始。但是这一群年轻人下午可能他们早晨已经到这个地方，在那里排队，在那里等候那一位歌星的出现。他说带着一个非常兴奋的心啊，在那里等候。那只是一位歌星啊，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等到，我们已经有我们的万王之王，这里说那一个王来，他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不是说哇，我们在这里像那个年轻人还要等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我们今天耶稣已经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奋，有没有，有没有兴奋？如果你有兴奋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一定是充满活力，就像那群年轻人一样，而且你每天的乐子充满了兴奋，而且你是等不及的，你每天就很早起来怎么样等候，在那里跟耶稣说，耶稣你已经在我身边，你已经在我的家庭里面，今天耶稣你就跟我一起到我的工作的场合，你一起跟我到我的学校里面，因为你是君王，当君王来的时候你绝对为我开路。弟兄姊妹，这个是当我们知道有一位君王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绝对是活得不一样的，我们绝对是对准了目标，我们绝对是早晨早早的起来就在那里跟耶稣跟他来对话，跟他来亲近，听他的声音，跟他说，主，我今天的生命在你的手上，我今天所做的工作你就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当耶稣来了以后，他改变了整个局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这一个生活的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星期天早晨，特别星期天早晨，我都是很早的醒来，快马加鞭来到神的殿中，等不及了。不知道你怎么样相信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一样。但是这一次回去跟亲戚在那里交谈嘛，像我们这种年龄，对不对尤其上了年龄了，都会交谈的时候讲家里的小孩子，是不是？有没有家里你家的儿子怎么样，家的女儿怎么样这个表哥，这个表姐，或者他家的儿子怎么样听到有件事情我就很 depressed， 我就很伤心所以有一个儿子好不容易有一份工作有一份工作他在公司里面做工作嘛。结果他最近就被fire掉了， 就被炒鱿鱼发掉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发掉，然后他父母就着急了，对不对？就去公司去打听了，哎，去人事处打听，我的儿子表现应该不错嘛，你看他老老实实、哦、做事也蛮认真的、哦、那是怎么被发掉公司、哦、结果人事处就跟、他父母说了，哎，你的孩子都不错，真的不错、哦、蛮乖乖的，上班好像也蛮认真的，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那一天啊，公司的 CEO 来视察，公司的 CEO 来视察，就是他们这个部门嘛，啊、哦，这个部门啊、哦，都是 open space 嘛，那个部门，然后 CEO 在那里视察，逛来逛去，结果你这个宝贝儿子呢，他坐在那里就打他的电脑，哦，他好像也是在做事。全体的人都站起来去迎接的 CEO， 跟他握手啊，哇，或者有些恨不得跟 CEO、哦、拥抱一下、哦、跟他 take a picture， 是不是照个相？你儿子结果还在那里，他埋头不知道做什么，结果 CEO 就来问人事处，哎，这个人是谁啊？我来了，居然他还在那里干他的活，都没有站起来有一点表示、啊、就叫他 goodbye 了。伤心不伤心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王已经来了，我们是不是还是像这个孩子一样，哇，还在埋头在我的手机，在我的电脑、哦、在我的 WeChat 的 Line 上面、哦、YouTube 还有我不知道什么 QQ 还是什么，还在那里干我的，忘记我们的王在我们的身边。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明白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星期五晚上这里是充满了人，好不好？阿们，是不是？我讲的就很实际的，星期五晚上我们这里就充满了人，而且我们这个月四月份，我们这个月四月份是叫称为什么？四月份称为什么？哦，今天是棕榈植物，对，100%，对，我们这个月四月份会称为什么啊，我好像现在开始有点伤心。那个称为什么？我四月份称为清晨，怎么样？耶、yeah, ，清晨与主同在，清晨与主同在，清晨与主同在，表示是什么？就是说天好像还没亮，快要亮的时候，我已经起来，已经在耶稣的面前，不管是我是躺着、跪着，我是趴着、坐着，我在耶稣的面前跟他亲近。弟兄姊妹，啊，四月份还有时间，好不好？好不好？加油！因为王已经来了。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去年当我们在祷告神像上面说要开始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的应许。在以赛亚书里面，我就读到怎么样？说我们必看到王的荣美，我们必而且看到那辽阔之地。所以，当我们的王来了。如果我们的王像那一个啊宝贝儿子的 CEO， 公司的 CEO 的话，我们今天全部被开除了，是不是？我全部可能被开除了，太多的毛病要被挑出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耶稣他来，他是带着一个谦卑，他是成全先知应验先知书上面所写的，这个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非常好，99、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所讲到的，神给先知所看到的，说西安的民，你们应当怎么样？大大喜乐啊，应当欢呼啊！什么叫欢呼？我们今天有没有欢呼？何善呢、啊？归纳至高者，我们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从心里欢呼？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得救在我们中间，我们心里面充满着一个喜乐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欢呼。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欢呼啊，他们当时也欢呼，他们欢呼是要耶稣来做他们的地上的王，来掌权在以色列这一块地，把罗马人赶出去，是不是？但是耶稣来，第一次来是什么？耶稣第一次来，他要做我们心里的王。他先是怎么？ 进到耶路撒冷，转一个弯，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洁净圣殿。耶稣来要洁净我们的心，但是耶稣他自己先做了美好的榜样。耶稣在地上，他有没有讲说，杨哥，那个，你要学我啊，这样那样的东西，对不对啊？耶稣只有讲一句说，你要学我什么样的样式，谦卑柔和的样式啊。耶稣先来到地上，他先把谦卑柔和，就是从天上父神那里所带来的那一个属天的那一个属性，那一个品格，他先让我们所看到。所以这一个王来了以后，他是公义的，他是来施行拯救的，但是他表现出来却是一个非常好像低下，是一个谦卑柔和，骑着一头驴进到耶路撒冷。当王来的时候，王绝对是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马，那表示那个王是一个非常伟大，而且是一个得胜的这样一个王。但是耶稣第一次来，他是要将天上的那一个属天的生命彰显在地上，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这一群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他那一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让我们今天好像有拿到一张上天的 ticket， 那一下票子上天，但是他让我们看到他那谦卑的行为，他是要带着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以至于你跟我可以影响你的家人，他们也可以归向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公司里面可以见证主耶稣基督，让更多的人被吸引。这个是耶稣第一次来，他是和平的君，这里讲到他是 Prince of the Peace。 当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一个和平，这一个和平中文实际上就是平安，他是带来平安。我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平安，我曾经过去没有平安，我曾经没有平安，虽然我也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哇，这一片土地太好了，但是心里是没有平安，我非常的紧张啊。虽然，我也拿了一个学位，对不对？好像有一份工作，但是心里没有平安。那一个平安，没有与神的关系的平安，没有跟家人的平安，甚至没有跟我的同事的平安，跟我那一份工作的平安，你知道吗？Amy 刚进来，她可能还记得那个。心中没有平安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知道吗？我很紧张，我很紧张，我很怕我这个工作，工作给掉了，工作掉了，所以呢，我每三个月开始就要寻找新的工作，所以我最短一个工作一个月。但是认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的真平安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欢迎耶稣基督这一个和平的君王真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翻转，他那一个谦卑，那一个柔和的生命坐在我们里面以后，你知道吗？局面就不一样，局面又不一样。我不是跟神开始有好的关系，跟我太太，跟我女儿，跟同事有好的关系，在我的工作里面也恢复了这一个平安，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在这里是牧师的，我那个星期到星期五还是在公司里上班。我现在这个上班的，我在那里上班这个工作已经做了超过20年了。因为有平安，我就不再在那里很担心被 fire 掉。如果被 fire 掉，我就跟耶稣说，你如果把我公司 fire 掉，我就耶稣一定为我预备一个更好，是不是？你就不会担心，因为耶稣来，他带下 那平安，带下那喜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紧紧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四月份是我们一个绝佳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清晨与主同在操练的时间。当我们继续这样操练，我们不放弃，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很难的，刚开始的时候你教我五分钟坐在椅子上面等候主的话，我真的是好像过了五个小时一样，但是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决心，当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光，他的爱来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思想意念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君王已经在我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的 focus 我的注意力在我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那五分钟简直就是五秒钟。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和平的君王，跟他交谈，跟他交谈，这一批和平，这个和平的君王是谦谦和和，其主那旅，他说就是那旅居来的。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发生了一件事情，当耶稣那一天要跟门徒一起从橄榄山那一头，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橄榄山要进到耶路撒冷去之前，耶稣跟门徒怎么说？哎，你们去旁边的那一个村子，对面的村子，哎，有一匹什么驴哦，摔在那里啊啊！然后呢，那个驴旁边还有个小驴驹，就是那个 baby， 对不对？小驴驹啊啊 ，baby 那个是妈妈啊，那个是儿子，把他们牵来，把他们牵来。哎，那门徒可能想，哎，怎么可能呢？那里是不是有真的有一个旅居？我看都没看到过，耶稣你自己都没看到。但是他们又一回想，哎，耶稣是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神啊，当然他知道啊。所以他们怎么样，就遵命，非常的顺服，就哒哒哒哒就奔去那里。哎，确实看到有驴和那个旅居摔在那里，所以他们跟主人说，哎，他们要嘛，耶稣事先吩咐他们了啊，你们就跟他说，说什么？主要用他。所以呢，那一个旅跟旅居的主人就释放旅跟旅居给他们，就把他们牵来给主所用。这里有一个句子，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这是主在这里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话。主怎么说？他说主要用他，就是耶稣他是主，他是 the Lord， 他是主，他是掌管宇宙一切的主，不管是我们人还是那些动物，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神的创造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下面。所以把他牵来，主要使用他们。当我们今天在中日主日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说我们每天在祷告的时候，主啊，亲爱的主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主啊，我们一天可能呼喊很多次，但是我们有没有明白这一位主，这一位生命的主，这一位掌管一切所宇宙所有一切的主，这一位为我们已经画出了一个生命蓝图的主，这一个每天牵引我们走在他正义路上的主，这一位每天供应我们的主，这一天每天用他的能力来托住我们这一个软弱的这一个身体的那一个主。他说主要用他，在这个经文里面中文翻出是他，但是你去看英文换原文的话，这个英文就说怎么说，他 The Lord needs them， 就是说主要用那个驴跟驴驹，很多的照片里面所画出的那个 picture 画出，就是耶稣是骑着驴驹啊，圣经学家有各样的讲法进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在这是说主要用他们，这个驴跟驴驹都被使用，这个驴驹是一个幼嫩的，从来没有骑被人骑过的，他是单纯的，他愿意来被耶稣所使用。今天在你跟我中间，在基督徒丰收教会中间也是一样，当 上个星期我们的黄牧师从老远的台湾赶来这里跟我们传讲基督徒丰收教会要复兴的信息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很兴奋？我很兴奋， 我晚上可能睡觉都、啊、很难入眠。耶稣感谢赞美你，基督徒丰收教会要幸福要复兴了，就像你去年在早晨给我一个异梦一样，叫我站在台上说，神啊，复兴的那个火，祭坛的火，火就是降临下来，神在那里说，祭物在哪里？就是说主要用我们那一个驴跟驴驹在哪里，能不能他们非常愿意顺服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被耶稣所使用，让这个驴驹，当这个驴驹虽然他是嫩小的，他从来还没有被人所骑过，他还不知道怎么样让人来骑，但是他却愿意让耶稣基督骑在他的身上，当让耶稣基督骑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这样站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的身高是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差不多说跟我一样高，当耶稣基督要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城中的时候，那成群的犹太人在街边在那里呼喊何塞纳，来的那一位王大卫的子孙在那里欢迎他的时候，有一位这位耶稣基督是被抬起来的，大家的眼目可以看到的，你可以看到，我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在Palm Sunday看耶稣，那一位王是被看到的，那一位王被看到，因为那个驴驹他把耶稣 lift up 在他的身上举起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的丰收教会要复兴，让这个周围的彭摩纳，不管是华人的，不管是什么语言的，在南加州要看到在彭摩纳有这样一个教会，神在那里中介，那一定要有人将耶稣举起来。那些人是谁？就是那个小女婿，就是你跟我啊！有愿意的，有愿意的，是不是？上星期王牧师，我们会有三堂的聚会，非常的棒。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有100个人涌进来，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没有？是不是像这个小女婿一样是那样圣洁无瑕，他身上没有刺的，越老刺越多，是吧？身上没有刺啊！如果100个人涌进来，我身上都是长满了刺，这些人被刺到以后，哦，下星期就不见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首先是让这一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先能够得到改变。我们的生命怎么改变？我每天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祷告的城墙上面，我跟你说，还要参与在肢体的生活里面，在小组里面一起，我们彼此来鼓励，彼此来相爱，让神的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一个更新的工作。所以我们那个灵角都要给清得干净，是不是像小女婿一样啊？门徒把衣服放在上面，我们穿上耶稣基督那公义的圣洁的衣袍，是洁白的，是圣洁的，你知道吗？这得胜者就是穿上圣洁的衣袍。好，弟兄姊妹，而且你知道吗？而且那一个驴驹牵来，还有那个驴驹来啊！哦，听说那个驴是老母女，不是了，母驴，就是说，但居然已经生了这个小驴驹，已经有一定的年龄，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已经有一定年龄的一样，但是他跟这个小女婿一起被牵来，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不只是有一群年轻人要兴起来，我们的年长的，我们年长不是说哦，我们100岁年长，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是年长的这一群人，跟年轻的属灵的这些 baby 属灵的下一代一起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服侍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不只是那些那些母驴早晨在那里洗米，站在门口，迎接弟兄姊妹在厨房忙，弟兄姊妹小驴驹所有的都在那里一起参与服侍啊，你知道吗？当我们这里有三堂聚会有复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饭要煮多少？廖大哥，饭要煮多少就多少杯米，你知道吗？可能要100杯米才能够解决所有人中吃中饭，你知道吗？所以要多少人来服侍？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的场合，神呼召我们，我们一起来操练好不好？不是 那一个母驴就是小驴驹，被主所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耶稣基督的时候，让真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说我们今年的 Palm Sunday， 今年的复活节，今年的这一个耶稣基督受难周，今年的四月份，将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再是一样跟从前一样的，将是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将是一个 milestone， 将是一个里程碑，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上个星期黄牧师，神的呼召，神的邀请，让我们一起同心合一，一起建造教会，好不好？好不好？好，哦，我都在出汗，你好像都没有冒汗，是不是？哦，坐在那里，哈哈，很舒服哦。可能我们天再热一点就要打冷气，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服侍的时候，我相信你里面一定是充满了火热，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火热的神。当神让撒加利亚看到耶稣基督骑坐那一个驴，谦卑的来到，要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那在撒加利亚书第八章你读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怎么跟撒加利亚说，神说他是为耶路撒冷啊，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教会，就是我们发热心啊，发热心，那个 zeal， 那个 passion 啊，我们说耶稣这个是 passion week， 就是受难热。但这个 passion 有两种的解法，一个是受难，另外一个就是神的热情啊。所以神的这个热情，那个 passion 也会坐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撒加利亚从神那里所得到的，神他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百姓，就是为你跟我大发热情。他说他要住在耶路撒冷，就是说他要住在我们中间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欢迎耶稣基督进来的时候，就像当年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还不明白，但是他们做了一件非常 prophetic， 就是很先知预言的这样一个举动，就是他们怎么样，将衣服，就是他们的披巾啊，脱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呢去砍了那个棕榈树啊。你知道为什么叫攀升的，就是棕榈树的树枝铺在地上。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迎接一位君王啊，为他们来征战。这位君王要推翻罗马的政府，这位君王是得胜的君王。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那一位君王耶稣基督是得胜者，他不只是得胜者，不只是值得我们脱下放下我们的一切，现在他的面前就好像在他面前铺了那一个红地毯，迎接那一个君王来到我们中间一样。他是一个得胜的，因为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当一位得胜的王与敌人打仗得胜以后回来，他们有这个举动，将衣服铺在地上，将棕榈树放在地上，也表示那一位王已经得胜的归来。我们的耶稣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将是真的是骑着白马，我说白马王子来救我们这些信徒，耶稣基督他将得胜，战胜所有的仇敌，除去所有拦阻你跟我中间放爱我们爱神的那一个心。所以当老约翰看到幕后，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他看到什么呀？成全上万的人，从万国万民万邦当中有一群人出来，那一群人是得胜者，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已经得胜。他们手上拿着什么？手上拿着棕榈枝，在那里说：“何塞纳，何塞纳，那救恩归给那座宝座的羔羊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叶子呢？你有没有认识这一位得胜的君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说耶稣基督他是得胜，他在我的难处当中他得胜， 他在我的病痛当中他已经得胜，而且非常重要的有一个 miracle， 有一个神迹其实已经发生，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耶稣在去到拉撒路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说他跟马大怎么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印记，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迹奇事，就像我过去一样，好像那一个生命，那一个死在没有平安当中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触摸到以后，我这个生命被翻转过来以后，我成为一个活的人了，成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一起复活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得胜。哈利路亚，我们也是要做，当今天看耶稣的时候，我们也要寻求，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得胜者。前个星期赖牧师在这里讲到启示录第一第到第三章里面，他特别讲到那三个那七个教会，当耶稣说在那里呼召，凡得胜者要得到奖赏，那得胜者要得到奖赏。我回家就读了，我不知道，哎，你们听了主日信息以后 有没有回家再去回顾的，有没有 有的人举手一下、啊、还是整个教会就我一个人，是不是就我一个人 我就回去翻了，我就回去再去看启示录，过去看再我就在那里 count 有多少个得胜者啊，作为一个幕后的得胜者有多少个奖励啊，超过20个，其中有一个我读了非常的高兴啊，他说耶稣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石头 New Stone， 那个 New Stone 上面有一个 New Name， 不再叫王东，不再叫莉莉，你有一个新的名字，妈妈你有新的名字，莉莉有一个新的名字，他说那个名字啊只有你知道。哦，耶稣给我一个石头上面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只有我知道。哎，哎，多少人在这里已经结婚的？都没结婚，单身啊？有没有我嘛？我有啊，这里也有。哎，你跟你太太，你跟你先生，哎，是不是私下也有一个称呼？没有啊？应该有嘛？最简单的就是 honey， 对不对？有一次我去到那个缺的就。我缺的就我要去买 honey 啊，我去买 honey， 我就找不到，我就问 那些店员嘛，我就说，哎 ，hello， 我说啊、excuse me， where can I find honey？ 他就皱皱眉头 ，honey， oh yeah， honey is at home， honey is at home， 是啊，你知道吗？就好像这个名字一样，这是私有的嘛。对不对？耶稣跟你有一个私人的名字，只有你所知道。那这里在讲什么？就在讲我们跟耶稣有这样的关系。这一个关系是我跟耶稣的关系，跟你没有关系。我跟耶稣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到这一个程度，我们之间有一个名字。哎，他知道，我知道，你要不要？这个是得胜者其中之一。你要做得胜者，首先你要有这个名字啊，跟耶稣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再呼吁，四月份清晨与耶稣同在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好不好？成为得胜者的一个第一步。哈利路亚，耶稣是得胜者啊！而且那些人拿出那个棕榈树枝啊，在那里啊喊着说：“哈撒那，哈撒那，归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高高在上，就是至高至上的、主啊，君王啊，何善男啊，归于他。那何善男的意思就是，哎，拯救嘛，他们要、耶稣来拯救啊，把罗马人赶走。但是他这个拯救意思，何善男意思就马上拯救，马上拯救。你有没有曾经过有这个马上拯救的经历啊？ 就像这些犹太人那个警戒感一样，我们受啊受那个罗马人欺负太多了，你看税那么高哦，是不是江大哥？哦 ，I make $200,000， 哎呀，我赚了200,000的钱，结果交税交了100,000，是不是？哦，就好像这样啊、哦，赶快把他们赶走。他们有这个警戒感，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是拯救者，他是 Savior， 他不只是已经拯救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生命一人得救全家都是，你家里还没有得救的，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紧迫感，说每天早早起来为我们的家人来呼求，耶稣说得到他们的生命就在今年，好不好？而且我们有这样一个紧迫感，说耶稣基督，我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不讨你喜悦的，你是我的救主，你可以帮助我，你可以除掉这一切不讨你所喜悦的。哈利路亚。所以在罗马书那个保罗就写了很清楚啊，若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这样的简单。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凭着一个单纯的心，我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应着我们在神面前的呼求，我们没信主的同事，我们的一位 friend 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啊？哦 Felicia 真的是真爱你，因为我们Leon的关系，神要让救恩不只是在你的身上，神要使用你在你的公司里面被他所使用，可以来为耶稣基督来做你手上的工作，这个将是一个很大的蒙福，这个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使用我们在地上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得到永恒的那一个福分，永恒的那一个荣耀。就好像很多人 学医，是不是、啊、不管你学什么、啊、学医他、啊、在医院里、啊住院医生7年，然后出来、啊、自己开诊所、嗯、他这样搞在地上算他搞了30年，但是对不对，他就这么一点点，前面在那里准备念医学院那么久，然后又是住院医生又那么久，结果自己开诊所这时间就那么少，但是神给我们的却是相反的，是 reverse 的，就我们在地上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被神所得着，好好为他而活，我们得到那永恒永生，那是 infinitive。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到底对你来说是谁呢？耶稣到底对你来说是谁？耶稣是君王，耶稣是和平之君，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得胜者，耶稣是拯救者，耶稣是医治者，耶稣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帮助，他甚至是我财务上面的供应，是我在每天生活当中的保障。耶稣对你来说是什么？耶稣对你来说是什么？当天耶稣进了耶路撒冷，整个城就骚动起来，大家都在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里有一个answer啊，他们就说了，哎，这个就是加利利拿撒勒先知耶稣。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耶稣只是一位先知吗？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只是一位先知吗？耶稣是 more than 先知，耶稣不只是先知，他知道他为我们已经预备了我们人生的这一条道路，他不只是先知，他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基督，因为他就是神，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要结束到这里，我要请我们敬拜团上来的时候，在那一天 Palm Sunday， 当我们在那里看这里看耶稣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发生。当耶稣他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有记载到，耶稣快到耶路撒冷，他看见了神。他看见远远的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哀哭。耶稣为什么要在那里哀哭呢？有那么多的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欢迎他，这是棕榈的主日，这是一个荣耀见耶路撒冷的时刻。为什么耶稣在那里为一看到耶路撒冷就在那里哭泣了？因为耶稣知道犹太人他们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他来不只是做他们要耶稣做地上王，耶稣来是要做他们生命的王。就像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棕榈主日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也看到了我们。耶稣是哭泣，还是耶稣在那里欢笑？我今天在这个思想的时候，我跟主说，主，我的生命，我是不是在很多地方还有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被蒙蔽的？我好像一瞬间看到你的伟大，当你在我的侍奉里面服侍当中你为我开路的时候，我在公司里面上班好像很得意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你的同在。还是主啊，我在难处的时候，在被人指责的时候，在经济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我还是专心的仰望你，定睛在你的身上。耶稣，你看到了我们，你看到了基督徒丰收教会。主，我们不要让你伤心。主，我们要让你欢喜，因为你在2000年前你已经在十字架上面献上了你自己。你在十字架上面你说成了，耶稣说成了，那救恩已经做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已经做成。我们所没有看到的，不管是我们称为的成功的事情，他已经做成了。今天我们还有什么难处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看他的时候，我们不再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而是真正的认识他，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跟神说，耶稣，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牺牲，你流了宝血，你成就了先知，神借着先知向我们所说的，你为我们大发热情，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却定义愿意上到十字架上面。当你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你不看那一些喧哗的人群，你所看到的是十字架的荣耀，因为你定义要上十字架，就是要来拯救我们。在这一个受难周里面，我们每一天都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跟神说，我们要踩着你为我们所流的宝血的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今天可以来紧紧的跟随你，好不好？这一周要成为不一样的，我们生命当中与耶稣基督再一次连接，再一次认识主，再一次跟神说，如果愿意献上自己，就像玛利亚一样打破他的香膏， 非常的贵重，但是我却愿意撒在耶稣的脚上，讨他的喜悦。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今天要跟神说，主，这一周我要活得不一样，这一周我要进到你的同在当中，这一周我要来更多的来抓住你的应许，这一周成为我的生命被翻转的这一周，这一周让我跟你有一个真的立约，说这是一个血的立约，你去跟我们立约，我也跟你立约，说主，让我这一周虔诚的祷告，让我这一周深埋在你的爱你的话语当中，我每天早晨愿意起来跟你来亲近，来等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献上我们对他的爱。 心忧伤，却滴滴在你，可否与我静心片刻，听那这是我良人叩门声，看那这空里渗出的钉痕，熟悉呼喊回荡在我心，听见你在格西玛利，十字架上我刻下你，那大馨香萦绕在我的心，甚至是为在看见你，阴间死亡不能将我们分离，亲爱良人，我答应你，加略路上踩着你的血迹，你的笑脸深深吸住我心，祭坛火焰将我们连成一粒，血滴在你，可否与我静心片刻，听那这是我良人叩门声，看那这口里渗出的钉痕，熟悉呼喊回荡在我心，君前你在格西玛利，十字架上我刻下你，那大馨香萦绕在我的心，甚至裂开是为在 才看见你。人间死亡不能将我们分离，亲爱良人，我的你的笑脸深深吸住我心，祭坛火焰将我们连成一粒。 跟我们有一个极深的呼召，他说来呀、啊、我的心腹，我已经爱你，我有永远的爱爱你，你还有什么样的难处不可以来到我的面前？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牺牲，为你摆上，流尽了我的宝血。耶稣在跟我们说，他在呼召我们，他在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心腹，就是成为他亲密的，成为了一个我跟他，他跟我之间有一个那一个亲密的名字，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他所宝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过去的光景如何，不管我们信主有多久，不管我们还在怀疑，但是这一位神已经来了，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已经道成了肉身，他带下了天父爱我们的那一个热情。他今天在向我们呼召，你要不要有一个回应说，主，从今以后我不要再活在怀疑，主啊，从今以后，主啊，我不要再活在那一个小心里面，主啊，从今以后我要活在你的平安里面，因为你是平安之子，你是和平的君王。弟兄姊妹，今天是 Palm Sunday， 是一年当中我们在这里跟神看见耶稣他荣耀的进到我们中间。虽然我们知道主每天活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警醒？是不是像当年那些门徒一样是睡着了？但是我们跟主今天说，主，我今天没有睡着，我今天要重新起来。你在那里呼喊你的心腹，你在那里呼召基督的丰收教会，你在那里拣选了我们。如果你今天跟神要有一个新的约定，说我要为你而活，不管我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样，不管我今天对你的认识是怎么样，不管我今天有没有决定要受洗，不管我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你愿意跟神说，神，我愿意跟你来立约，我愿意为你而活。如果你是你的话，我邀请你，这是一个动作，但是这一个动作是表示我们跟神的立约，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怀疑。你来到前面，你来到前面，当我们在这里继续跟耶稣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你来到前面跟神，跟他有这样一个心与心之间的交情，那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耶路的是了我的头，我的每次拉 心开满，我心忧伤却滴滴在你，可否与我静心片刻，听那这是我良人叩门声，看那这空你伸出的定痕，熟悉呼喊回荡在我心，听见你在歌西马里，十字架上我可想你，那的清香萦绕在我的心，身子裂开是为再看见你，阴间死亡不能将我们分离，你的笑颜深深吸住我心，祭坛火焰将我们连成一粒，耶稣耶稣，你是我心相隔，甘愿倾倒一生之